虽然我是一株平凡的小草，心中的坚持却从未丢掉，直觉的温度把冰雪融化掉，被你紧紧拥抱，可能转眼就消失找不到，哪怕是挣扎之后的咆哮，红心的向往给我燎原的力量，给我新的希望，血肉凝聚成坚固的城墙，抵挡暴雨风浪，守望宁静的远方， 铁柱，二嘎，老规矩，半个窝头放半天猪。我走了，猪可得帮我看好了。 放一百个心吧，又不是头一回。 早点回来，别让你东家发现了。 天黑之前铁定回。 今儿个要讲三国吧，回来记得也跟俺们讲讲。 行啊，但讲三国就不给窝头。 那还是要窝头， 你就知道吃。 有的吃多好啊，也不晓得三月哥老跑去听学堂，图个啥？ 话说刘备被派去安喜县当县尉，到任之后亲民爱民，得到了百姓的爱戴。然而巡查到此地的督邮，却因为刘备没钱贿赂他，而对他百般刁难。老百姓替刘备求情，却反遭毒打。张飞得知此事，气不打一处来，他冲进县府，揪着督邮的头发，把他拖出来绑在马桩上，随手攀下柳条，就对督邮一顿猛抽，一连打折了十根柳条。 打得好！ 张飞。 东家，猪都送回圈了，我就先回了。 等等， 怎么了，东家？东家，你这是？ 哼，别怕，好事儿。我看你这玩意儿挺聪明的，打算给你升个官儿。 升官儿？ 只让你放猪太可惜了，从明天起，你就上午放猪，下午放牛，猪官牛官一起当，怎么样啊？啊， 谢谢谢谢东家老爷。嗯， 老爷， 那口粮，你这小子倒挺精明，放心吧。 口粮少不了你的。这，谢谢东家老爷。 啥事儿啊？唉声叹气的。之前东家老爷不是给我升官了吗？本来挺开心的，结果发现这又要放猪又要放牛，根本忙不过来。还有那口粮给的孬，看着是给的多，可里面掺的尽是糠皮。唉，活计都是人家给的，还不是咋说咋是？更别提他还有个军官儿子，更是惹不起。 忍忍吧。 就是，有口吃的就不错了。可还想多跑跑学堂，多学点东西呢。这畜生咋围着腌菜缸不动弹了？咋的，吃饱了还给我撅上了？ 哎，有办法了！对对对，快点舔，使劲舔！ 就是这样。牛儿，牛儿，你多喝点儿。嗯。哦，放完了，今儿这么早？是啊，东家老爷。 爹，你来来回回晃悠个啥呢？牛儿都生病了，尿了一地，都蔫了，你说我急个啥？嗨，甭急了，牛肚子出问题，肯定是牛官的毛病。等我抓到那小子的把柄，定要好好收拾他。把柄？有你儿子在这六太子村里，就不需要把柄，因为你儿子就是王法。 左边一个米饭的米，右边一个力量的量，就是粮食的粮。嗯。啊！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 哼！给我出！ 出来！ 少东家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这 去你的！ 那 给我狠狠的打！ 放坏了我家的牛，就是讨打。 牛，这么坏！ 什么鸟语呢？告诉你，下次再放牛，少耍贼心眼子。 三元， 哥， 哟，三元啊，还躺着呢。哎呀，今天可是发口粮的日子，知道你没法去领口粮，这不，我亲自给你送来了。 这苹果都是烂的，怎么能当口粮？ 三元啊，你这是要跟我算账啊？我家的那些牛都病了，又要怎么算呢？我儿子这次回村是替党国征兵的，我劝你安安稳稳放你的猪与牛，要是不老实，第一个征的就是你。三元啊，你这歇的日子也够久了，明儿就回来放牛吧。 我好恨呀，我好恨啊！ 上元会一家落脚在六坛子村，成为数万移华日本人中的一员。尽管安顿他们在村里住下的中国朋友假称他们是南方逃难的亲戚，但村里人大多心知肚明，但还是大度地接纳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寡母。抗战结束后的东北，普通百姓的生活并无改观，日本侵略时期残酷的民族压迫消失了，但封建恶霸地主对农民的压迫与剥削仍使广大农民不得翻身。地主的盘剥与欺诈让少年上元会和身边贫苦的中国孩子一样，感受到社会底层的不公。以接收者身份耀武扬威地开进东北的国民党军队，积极准备内战，只有给战后本已十分凋敝的农村带来了更加沉重的负担。 梦想，善良，把。 方用来不曾遗忘，平凡的人却熠熠生光。为何我总是会热泪盈眶？因为血与心心之所向，风雪都同往。